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四，农历11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市法检两院党组工作和首都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等事项。 本市出台25条加强稳外资措施，在全国率先放开民间资本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14、15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发布，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将超过80%。 本市加大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补贴力度，明确养老服务驿站服务清单。 革新区历史文化街区开展申请式换租。 9条段地铁新线将于月底同步开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市高级法院党组、市检察院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2022年工作安排和首都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要坚持完善两个维护制度保障，建立本市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坚持完善市委常委会会议会前学法制度，将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情况纳入巡视巡查范围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内容，发挥市委法律顾问作用。会议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米袋子菜篮子负责制，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抓好接速集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会议听取了市高级法院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汇报，听取了市检察院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汇报，听取了首都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以及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12月28号，市人大朝阳代表团举行会前分团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李伟说，2022年是党的20大召开之年，是北京冬奥之年，也是实施14、15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开好市15届人大5次会议，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市人大代表，我们要共同努力，确保大会各项议程顺利完成，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履职尽责，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贡献力量。 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将于明年1月6号召开。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崔新建就会议的筹备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崔新建介绍，今年11月24号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确定了市15届人大5次会议召开的时间，12月23号召开的第36次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草案。 审议是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是计划和预算的报告，审议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是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是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同时，本次大会还将审议2个法规草案，包括 北京市种子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本次大会呢，还有选举事项。 为了做好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了大会秘书处，从组织保障、会议文件的准备，还有疫情防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组织。 本次会议呢，预计会期是4天半，期间呢，将举行4次全体会议、8次代表团的会议或者小组会议。会议的开幕式还有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都将进行电视直播。其他的一些代表团的分组会议还将进行一些网络的直播。在会场呢，还将继续设立视频直播室，邀请部分代表就一些热点问题回答媒体的一些提问和采访。会议期间呢，还将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 各代表团还在12月28号到29号举行了分团活动，推选了团长、副团长，对拟提交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法规草案等进行了预审，做实做细计划初审，第一次为代表提供了预算审查四问手册，协助代表就拟提出的议案建议进行充分研究论证等。 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市政协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将为民二字贯穿在履职工作中。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基层，倾听百姓心声，谋利民之策，献安民之计，助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采写的报道：履职为民，积极助力民生改善。 为了做好北京市接送计办工作条例的立法协商工作，市政协委员值守12345热线，认真了解接送计办流程。市政协委员张凤敏说：“ 来接听这个热线，对于我们委员来讲，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了解整个接送计办的一些机制和它的流程。” 在这次立法协商过程中，市政协进一步突出委员参与的广泛性，第一次组织了16区政协共同参加，开展了180多次调研，参加委员达到了3500多人次。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王金山说：“ 既有到基层群众中的走访和调研，还组织委员到12345热线呢进行值守体验，最后对委员1400多条建议经过归纳论证，形成了67条立法建议。条例中有18个条文修改完善，吸纳了委员们的意见建议。” 再比如，为提高将职工医疗补助保障纳入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规划的提案的办理时效，市政协组织提案的立案协商会，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职工医疗互助纳入了本市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工会界别提案组副组长史立国深有感触地说：“ 职工互助保障纳入这个医保总盘子这个提案，这个对广大职工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把这个推动下去，职工是一个受益的群体。” 今年市政协还围绕7有5幸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采取不同形式的履职建言。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孙学才说：“ 就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情况，召开了专题协商会，就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提出意见建议，围绕深化集团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开展对口协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93学社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日前召开，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市委主委刘忠范做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指出，2022年是中共20大召开之年，也将迎来93学社12大的召开，要在5个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履行好参政党职能，包括强化思想引领，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筑牢组织基础，做好换届工作，聚焦中心工作，提升履职成效，立足特色优势，增强服务社会能力，进一步完善机制，提升专项民主监督效能。 市商务局昨天召开北京出台25条措施加强稳外资工作新闻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25条措施聚焦人才服务、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在全国率先允许民间资本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来听报道。 市商务局近日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包括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全球高端优质资源、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方面的25条具体措施。市商务局外资发展处处长吴忠南介绍说， 措施里面特别注重优化外商生活服务，包括

分三年发放到位，运营满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分别按照10000元、10000元、30000元予以这样一个发放。 本市已经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000多家，扶持办法进一步强化了驿站的公益属性。养老驿站必须重点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在完成基本养老服务基础上，可提供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扶持办法第一次在市级层面明确驿站服务清单。 驿站呢，组织提供的服务分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是4项基本养老服务，这个是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老年人不付费。第二部分呢是普惠型的养老服务，这是由老年人要付费，运营商呢是低偿提供服务，提供的住餐、住浴、住洁、住医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属于市场服务清单，是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由老年人付费。对于驿站来讲，从放管服的角度来讲，它只要不违反原来驿站管理办法当中相应规定的10个严禁的服务行为，明码标价，按照市场规定要求为老年人来提供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关于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开展申请式换租有关工作的通知昨天发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申请式退租片区范围内开展申请式换租工作。为更好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本市在申请式退租的基础上增加了申请式换租模式作为补充，两种方式并举，租售联动，居民可以自愿选择。换租方式包括提供租赁房源和租金补贴两种，换租双方一次约定的换租期限最少为10年，最长为20年。换租期满，换租人可以续签换租协议或者解除换租协议，回到原直管公房居住，或者由双方协商就近选择其他直管公房承租。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2022年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3万个，新能源指标额度7万个，普通小客车指标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286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63600个，其中家庭指标额度占比70%，个人指标额度占比3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14-5时期北京将建设农业中关村，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把农业科技创新纳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实验室，畜牧兽医系动物医学专业主任侯尹旭教授通过快速诊断方法给病牛的粪便样品做化验。 这个是房山的牛场送过来的犊牛粪便的样品，利用我们的快速诊断方法就可以诊断是不是感染。 侯尹旭教授多年来工作在教学科研与三农服务一线，他一边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给牛看病，解决疑难杂症，一边把这些临床研究和经验传授给学生，带他们去牛场实践，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本市还在引领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京郊一些现代化联动温室里开展的番茄工厂化生产为例，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厂化生产科科长李新旭介绍， 大中国型的番茄按照每平方米来计算，咱们北京市已经突破了47公斤一平方米一年，未来5年呢，我们的产量争取要达到50公斤以上，我们就尽量通过科技攻关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 在今年发布的北京市14-5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中提到，北京将建设农业中关村，打造现代种业发展高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发展智慧农业。市农业农村局科技处副处长初卫莲表示， 接下来我们也会充分调动北京市各级的科技力量，把科技资源都向平谷去聚集，加强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农业中关村。 此外，北京还将搭建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打造乡村振兴科技示范村，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初卫莲表示， 通过科技的手段能让农民、农村、农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